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新奇。中国用造火箭的技术造出人工辅助心脏，有望于13-5期间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通知指出，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近日在洛杉矶举行筹款活动，计划筹款约500万美元。此次筹款是为了2020年的竞选连任做准备。近期，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起飞，在尼泊尔发生起火事故的客机上已有22人获救，机上载有一名中国人和一名马尔代夫人等71名乘客。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针对校内传染病，学校应定期对学校内公共场所如教室、宿舍、食堂、楼梯扶手、水池等地进行清洁及消毒。北京朝阳城管机场执法队开展了为期2周的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共检查餐饮单位37家，要求餐饮单位整改不合规范的点位23处。由数十名90后、00后的正式成员和练习生组成的全新男子偶像团体第七少年团即将出道，将于3月30号发布首张 EP。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大陆当代著名女歌唱家郑绪岚，直约专线13810010969。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新奇。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费玉清，《春天里》。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告别了冬天的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久违的和煦阳光。生活虽然不会像春天一样永远充斥着温暖，但好在春天刚刚到，可以在阳光下伸个懒腰，再听一首老歌。 天真的一切都得走，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目前正在论证的新一代重型火箭长征九号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首飞，可满足载人登月等需求。近日，全国不少地区气温持续攀升，部分城市已提前入春，尤以北方最为明显，南方升温则相对温和。据悉，法国埃菲尔铁塔未来3年内有望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涂色，不排除巴黎的象征可能会因此而改变其颜色。欧洲最大的长途客车运营商近日宣布，将于今年4月起相继在法国和德国试运营采用纯电动汽车的长途客运线路。据悉，此国客车由中国制造。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18年通州区约77公里道路将大修，同时1780公里乡村公路列入管养计划。在2018年年内，东城区全部100余所中小学都将发布各自学校章程，将在4月完成章程草拟稿。近日，网易云音乐5.0版本在安卓和 iPhone 端全面发布，全新升级视频页面，满足用户多样化音乐需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风雨再不再来。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行奇。在网上啊，有一篇文章说，女性普遍要赚的比男性少，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如此。在美国这个数据就是79%，而在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呢有85%。放眼世界，你找不到一个男女平均收入差不多的国家，但问题呢都集中在女性在生育后与男性收入会有差距。有人认为是产假会让女性离开工作领域的时间更长而导致男女收入差距，有人说是女性也许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和照料儿童有关的活动上。那么对于女性有了孩子后和男性的收入差距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女性的工资为什么普遍会比男性低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留言跟我互动哦。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969。 欢

阳光最温暖。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不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 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邢琦。能够把一首歌唱得由内而外的甜美，这个人就非杨钰莹莫属了。干净又轻快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春风拂面般温暖，好像会让人重回当初的青春时代。虽然时间过去已经很久了，但当年的那份青涩情感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给你

轻轻地告诉你，来自于杨钰莹。这首歌曲带着明显的时代标签，将少女处在感情当中的甜蜜表现得格外细腻，歌中展现的都是青春灿烂的画面。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带着明显的转场效果，时光流转间让我们突然来到1997年某一个时代的晚上，在车流当中穿梭的你突然听到了收音机里播放莫文蔚的声音。这是一首电台情歌，97年的你正在做着什么呢？听歌的同时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和我互动吧。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后我看着你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搞一座桥，到对方心里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啦呀啦呀呀，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对方心里敲一敲。

已经五点钟咯，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岁月里都有